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一则工作人员将投放箱里的旧衣服装进垃圾车的视频被网友拍下后上传，引发质疑。视频拍摄于大连广鹿岛镇，当地回应说，岛上的旧衣物投放量少，整体质量较差，且没有旧衣物回收企业，所以部分没有利用价值的旧衣物只能按垃圾分类来进行处理，后续将规范并改进回收措施。那么，小区旧衣投放箱如何不再成摆设？我们扔进旧衣回收箱，交给线上回收平台的旧衣服，他们去哪里了？相关回收机构如何履行使命，给旧衣服找到怎样的新家呢？此外，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旧衣回收市场存在哪些问题？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前段双十一哈，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入手了不少新衣服，那么新的来了，有没有想过旧的怎么处理呢？丢到垃圾桶吗？实在是太可惜了。卖掉吗？也不值钱。怎么样捐给有需要的人呢？面对矗立在大街小巷的旧衣物回收箱，可能不少人有疑惑，放进回收箱里的衣物到底有没有送到受助者的手里？整个回收是一个什么样的链条？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邀请了两位参与旧衣回收项目的嘉宾，给我们讲讲当前旧衣回收的相关情况。好的，首先我们连线的是广州中石安宏爱心公益基金会的叶丽斯理事长，他成立了一个名叫依然美的公益项目，这个依呢是衣服的依，项目呢就是上门回收旧衣服并且做循环的处理。叶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们好。 首先想问问您哈，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要做这个旧衣物回收的公益项目？ 是这样子的，依然美绿色可持续的公益项目呢是在2019年成立的。因为我们是企业的基金会，中石安宏主营的一个业务呢是健康管理服务的，那我们有大量的受益者，因为我们是做体脂管理的，用户呢前期其实是因为肥胖购买大码加大码加大大大码，他们瘦下来之后都是改穿小码中码，那些大码衣就成垃圾了，当时我就想要不公司把它回收回来，可以反哺社会，那也可以降低废旧资源上面的一些压力，所以2019年7月我们就和中国绿发会成立了依然美绿色可持续公益的专项基金。 那么正式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难题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挑战的。我先说资源上面的整合啊，第一，其实旧衣回收都蛮普遍的，有一个痛点，废旧的纺织品放到回收箱里面，但是呢也不知道它会去到哪个地方，回收的循环可再利用的路径，从始到终它的一个链条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您就想做一个能够自己来掌控的闭环的这样一个循环的回收吗？ 对，是的。其实我们做公益项目的更多的就是说让公众可以眼见为实，知道哦，我参加做了这个好事，原来它是化废为宝，这样子对于我们参与公益项目的时候会有身体力行的动力。当时是存在有这样的痛点，我就走访了很多大学小区，就发现还真是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呢，我结合了一些社会的资源，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主要走线上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用户，因为我们的用户的基数还是蛮庞大的，他们其实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一二线城市回收的网络那么的成熟。那后来呢，我就和运营的机构去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创新的这个线上的一些工具，就开发小程序。那这个小程序呢，通过物流的资源送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再生工厂，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去把它跑通。当时我们就跟德邦物流合作，他有的输送运输的网络，他希望可以做一些好事，那我们这个需求跟他们就一拍即合了，我们有资源，我们有人，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平台，是全免费的，开放给到所有的公众。小程序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做了4个地方的公益的广告， 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战略，就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可以让他们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个意识。这个小程序上线了之后呢，德邦物流就上门回收，直接就连接到我们合作的回收的再循环的工厂，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广东，就是一南一北，降低这个运输上面的成本嘛。那回收的工厂里面呢，通过回收回来的棉纺织品，在工厂里面会分类，儿童的、成人的棉制品的就会分成一类，有颜色的就会分成一类，纯白的会分成一类，还有生活用品，抱枕啊，玩具啊，什么环保包啊，这些等等的，然后做压缩，然后把棉质的清洗消毒，会把它溶碎，因为我们工厂里面有大型的机器，溶碎重新打重新漂，然后把有颜色的那些去色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做二次的循环再做利用。纯白的棉纺织品呢，可利用的空间很大，它的价值是最高的，其他的有颜色就不能很好的去做这个去色的处理，可以利用做什么呢？第一个是抱枕的枕芯，拖地的把头尤其是演播厅里面都是要有隔音棉嘛，还有呢家居用品里面的填充的棉物，因为打碎了之后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前身是什么了。 那么你们做这个旧衣物回收有没有计算过它的这个成本？ 成本的话，做公益的话，我们做非盈利性的话，其实我们是不计成本的，但是我们会考虑到循环，更多的考虑它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棉纺织品送到残疾人的工疗站里面去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去再就业，这样的一个公益上面的一个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闭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更多的需要被社会上面认可，自力更生可以让它有社会上面的一个个人价值嘛，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些一部分哈送到工疗站里面，让他们去做手工的环保的这些工艺品上面的一些手工的制作，比如说环保包、环保袋、笔袋啊等等的，让他们手工做出来之后可以通过义卖然后拿到收入，那我们基金会资助他，把工资付给他。 相当于从这个旧衣回收的公益项目又连接到另外的一个公益活动。 是的，所以他们在做这个通过义卖，然后他们有收入，然后我们也有这个义卖上面的一个资助上面，然后可以持续的再循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跟工厂上面合作的政府是有补贴的，但是远远是 cover 不了工厂它可再生的上面的一些支出的，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就做公益的话，我们也是会资助支持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很循环上面的一个利用上面的一个事情。我其实有一些纽扣、拉链啊，纺织品上面一些零件，这些零部件是没有办法回收的，但是呢他们会做一些贸易，对外贸易来去支撑他们的一个收入。 你们来说呢是一个公益项目，还没有这个成本的压力，但是在其他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呢？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个是教育成本很高，中国是全球废旧纺织品第三大的国家，现在推行那个碳中和嘛，所以我们在环境上面的一保护和有一个可持续的上面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国内从商业的角度上面的话，我们教育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是偏高的，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社区上面的一些普遍上面的一些普及啊、科普上面的一些教育，但是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很多在这一 EMS 项目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的支出的这个成本的花费，其实并不是在这个项目上面的一个运营，更多的是在推广宣导上面的一个成本，相对来支出会更高一些。 那么旧衣回收这个项目做下来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一点小骄傲，运营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回收20吨棉纺织品了，那并且在去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最佳的社会责任的案例奖，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励吧。但是在其实对于商业宣传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大的一个关注，因为我们其实做公益慈善，其实我们的起心动念就特别的简单，特别的单纯，我们不需要做到100%，我们其实希望每一天1%的感染身边的人，100个人做到1%，一起来去汇集一起，然后去做到这个100%，其实这个价值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好的，谢谢叶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叶总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易燃美公益项目是形成了一个旧衣物回收处理的闭环，当然了它也存在着困惑。那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呢，他们是希望用商业的模式来运营公益项目，同样是旧衣回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有请旧衣回收的社会企业同心互惠的总经理董志明女士。董总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同心互惠的这样一个旧衣回收的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运营的？ 2006年就开始，到今年正好是15周年。 所以你们是很早就开始了在这个旧衣物回收方面的探索了。 是的，比较早的一波吧，算是啊。 那么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 其实创始团队呢一直是在做这种面向农村进城打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跟他们的孩子们的公益活动。那之前因为主要是靠企业呀、基金会呀、个人的这种捐赠资金在维持运营，但是这个靠捐赠呢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嘛，这个也基于怎么样探讨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所以说在2006年呢就开始探索这种模式。然后其实也是借鉴了英美的那种慈善商店的模式啊，但整体就医的循环其实是有四个趋向。第一个呢，还是会有一些转捐赠到这个贫困地区，还有一些城中村里的这种困难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趋向。第二个刚才说的借鉴英美的慈善商店的模式，我们是在城中村里边开设了目前是4家衣服店，商店里就是以非常低的价格、便宜的价格出售。我们商店的衣服都是5块到40块，也就是在我们这40块可能就能买到一件8-9成新的这种长款的羽绒服。我们就倡导的是叫有尊严的帮助，不是一种施舍。因为任何人呢，用他自己的劳动所得能够买的产品，肯定是他真正需要的，也体现一个有效的匹配，也能珍惜。第三个趋向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旧衣改造，有很多的社区妈妈，她们其实跟着丈夫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她们是会有那种比较小的宝宝要照顾的话，她干不了那种外面的从早到晚的活，她的时间是有零碎的、闲散的。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募捐来的衣服提供给她们，她们是就以手工改造成包包啊，还有各种工艺品，然后去出售，她们可以获得一些收入来补贴她们的家用，这个也是其中的第三个部分。刚才说的这三种都用不了的，然后我们会统一处理给回收公司。那我们在对外的所有的公众号啊、捐衣小程序啊、公开的渠道，我们都是非常公开的公布这四种处理途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实现整个它的一个循环，然后它又有它的公益意义。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疑惑旧衣物回收他们到底会去哪里，会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在董总的回答当中呢，我们刚才听到了答案，但是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分类啊和相关的程序是不是也是比较复杂的。 是的，因为它的衣服的种类不同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事情其实也急于围绕着怎么样跟打工群体服务的这个角度，意义呢其实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其实它也链接了众多的企业呀、大学社团啊、包括社区的居民，它其实都有这种处理衣服的需求，然后他也有参与公益的这样的需求，链接了这个群体啊。另外也确实是帮助了这个打工群体降低生活成本。你想40块钱能买一个那么长款的羽绒服，那在外面正常买新的起码也得几百块钱。我们从这个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的这个角度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然后第三个初衷本身就是要做这样子的可持续造血，有一些收益了之后，除了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成本之外，有盈余的部分我们还在去用于服务这个打工群体和他们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公益课堂啊，能够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种成长的可能性啊，其实是这么一个闭环，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打磨，然后逐步的去摸索出来这么一个模式。 能够感受到就是这15年来你们应该在根据变化在调整，也是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式。那么你们会有被大众认可的这样一些困惑吗？ 这个也是一个不断倡导的过程吧。我们是有众多的粉丝群体是认可我们这个模式的，但是整个的公众的认知它也不是那么简单。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整个就是大家对就医这个行业本身也有很多的声音，对吧？包括我们在对外 去做这个倡导的时候有一些问号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种，毕竟整个这个行业它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信息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哈，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跟叶总做连线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公益项目，所以他们没有成本方面的困惑，但是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工作人员将投放箱里的旧衣服装进垃圾车的现象引发了很多听众的担忧，然后当地的给出的回应就是处理旧衣服的成本会比较高，这里想请教您，旧衣回收的成本到底有多高？这个是制约旧衣回收的重要原因吗？ 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是。像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来说，我们的成本三大块，一个是人力成本，因为你这些事儿都是要人做的，然后运输成本，包括我们的仓库租金，还会有商店的人力和租金的成本。就整个行业来说，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参与者嘛，都有成本在里边。那回收端，比如说你线下去接收，那就得司机车辆，那我们也有一个快递上门的小程序，那快递上门就是要支付快递公司那个快递费，比如说我们一公斤都要到1.7块，我们其实付给这个快递公司目前也是纯商业的合作，并没有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有公益属性就会有公益的价格，没有的，就是商业。所以说这个是有成本在这个里边的，所有的做线上回收的快递费就是最大的成本，然后整个这个行业其实它就是一个低毛利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每个链条上其实也都是赚辛苦钱，然后后面的环节就是分拣工厂必然是要有仓租对吧，人力，然后甚至有出口，那出口非洲又有出口一系列的成本，包括海运的成本，比如说海运费今年就暴涨，然后所有的今年做出口的各个工厂压力都特别大，当他们那边压力大的时候又倒回来去会压低前端每一个环节的利润空间，然后包括小区里蹬着三轮车去收衣服的回收的这种个人的收入都会受影响，还有对外捐赠，捐赠到贫困地区去，除了刚才说的回收端有成本，然后内部呢还得分拣整理，这都是要人的要时间的对吧，然后包括寄到咱们贫困地区偏远地区，物流费用也是蛮高的，也需要当地的公益组织、学校或者是志愿者的个人都要去对应匹配发放，一系列的环节其实都是有成本在这个里边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它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了啊。 嗯，成本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哈。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旧衣回收呢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旧衣的来源，像你们已经深耕了15年，那么你们还会发愁这个衣服来源的问题吗？ 其实也说不上不愁，举个例子，我们现在4个商店分布在3个城中村里边，那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城中村都有这个需求，那么为什么没有扩张呢？我们是根据我们前端的回收的这个量再去看整体成本情况，再去看要不要去扩展和发展对吧，前端说不上是够，是也要扩张或者不断发展。回收端我们现在就是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的来源，线下呢北京的很多的大学里边、社区里边、企业里边都有回收箱，还有大学社团，还有各个企业都有社会责任部门嘛，包括社区的居委会还有社区的社会组织啊，都会组织这种募捐活动啊。线下主要是箱子和活动来源，然后线上我们也有2个小程序，也是线上下单，快递上门去取，然后我们的来源主要是线下线上都有，然后线下目前我们只是北京啊本地，然后线上我们是因为它是快递嘛，是跟快递公司合作的话，我们是面向全国这个26个省都有。我们是2006年一直到2019年，其实我们都是在做线下，真正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推出线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目前是3:7，就是线下是占到70%，线上30%，但是线上它的发展趋势好，在推广啊等等这方面还是有便利的嘛，线下你毕竟铺箱子也好或者是发展这种活动也好，它是有在地的局限性的嘛，所以说这个趋势上肯定会越来越线上会多。 嗯，那么根据您的体会哈，就是公众对于这个旧衣回收的观念这些年是不是有了一些提升了？ 有，当然是有改观，但是还是在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仍然是有很多人认为捐赠的衣服一定要100%用以再捐赠，但实际上是有捐赠的物品跟这个需求方的一个匹配的问题，比如说贫困地区有600件衣服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不是那个时候仓库里就正好有身高体重男女比例都匹配的这么一堆衣服能马上就能捐走， 是要在整个募集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这个衣服里边挑选出来的，对吧？挑选出合适的，这样捐过去的衣服才不会因为不匹配、不合适，又会成为二次的堆积跟浪费。还有一个新旧程度的问题，现在都是八九成新的衣服才会用于捐赠跟义卖的，你像磨破的、洗球的，那这些肯定是不会进入到捐赠跟义卖的环节的。那实际上进来的衣服，这些多得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整体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即便是需要旧衣服的人，其实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几年以前七成新的旧衣服可能也是有人要，但是现在你七成新的可能都没人要了，就是确实这个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啊。 那么整个的产业链呢，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所有的后端其实是已经有一系列的链条在运行当中，只是说环保、减少污染啊等等需要有很多改善的空间的。因为除了捐赠还有这种义卖，剩余的部分下面还是会有能够再利用到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些虽然是破了的裤子，它的拉链仍然是可以金属方面的流向的，然后包括羽绒服，破了的羽绒服它虽然不能直接再穿用了，但是它里边的羽绒仍然是可以再去利用的，后面的是有不断的这样的链条，包括有一些还会制作成咱们北方的那种大棚棉、菜棚的那种大棚棉，它总是后端是有不同的链条已经存在的几十年的这样的链条，其实是。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哈，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还存在的哪些问题是必须要正视的？ 我觉得一个是那个政策上的吧，不是很明朗，行业监管主体也好，或者不是很明朗，界定上也不是特别的清晰。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历程，因为早些年这块儿叫公益募捐，只有具有那种公开募捐资质的组织才能做这个事儿啊。像我们就是那个灵山慈善基金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募基金会来做背书，然后可以公开募捐的。但是近年来呢，又有一些环保的倡导啊，包括很多城市开始做垃圾分类啊，那陆续都有会这个角度进来的一些运营方，整体其实处于一个政策的探索期，但是这个里边其实比较复杂，涉及的主体也比较多，那怎么样协同还不能一管就死，那肯定是确实是这个里边也是需要探讨清楚的。但这个方向上主部门能够往这个方向走，怎么规范啊，如何规范。第二个还是公众认知上的一个倡导吧，不光是我们，还是我们整个所有的友商全部其实都在做这个事儿，我觉得。但是公众他怎么选择和辨别呢？最主要的是大家都很困惑，对吧？公众也很困惑，对吧？有的时候为什么出现那样的质疑，其实是公众比较困惑，那就是透明度不够，这个是综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不管是公益也好，商业也好，旧衣服只要它能够再利用上，其实它就比扔到垃圾桶然后焚烧掩埋污染环境好，对不对？就只要它能够用起来。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对吧？刚才说的其实整个行业的政策性的大方向上也希望有所的往前迈一步哈。然后我们各个运营主体呢，在规定框架里边，然后提升这种信息的透明度，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大大方方的让公众清楚知道公益到底怎么做了公益，环保到底怎么做了环保回收。至于说选择把衣服交给谁，那这个公众会自己选择。但是现在情况是啥？只有捐赠才是公益吗？就是这个认知这种不同啊，就是所有这个行业里边的运营方多多少少都会在做一些公益的事儿，或者是公益的宣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回收来衣服，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呢，也让公众比较迷惑啊，因为信息不对称嘛，然后又不充足，所以说就一个是倡导，现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商业主体其实也在发生，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不是所有的旧衣服都能用于捐赠啊，即便是商业的循环，也是有非常棒的环保的意义，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整个非常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透明、规范和运营主体的自律。还有就是基于政府的这些部门，针对现在的阶段，到底什么样子的监管要求能让这个行业有序发展？ 市场在变化，相关的管理要动态的调整哈。 对，没错。 那也想跟您探讨一个话题，之前大家的观点旧衣回收哈，基本上就是做公益、做捐赠，但是现在确实是市场和需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我们说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也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有观点提出呢，确实有一些有偿的回收的市场化，能够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那么您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探索哈，那像这个旧衣回收这个行业是做公益好还是商业好？怎么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有些什么 么样的体会和建议呢？ 是很难的。我们这个定位是叫社会企业，它还是兼顾了商业以与公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本来就是这个公益是属性比较强，首先初衷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为这个公益筹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造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必须用商业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来有运营收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比较艰难，艰难在于这个社会企业这种模式本身在咱们中国就是一个小众群体里边的一个事儿，是个初期阶段的一个事儿。在英美国家就是认可度也比较高的社会企业，中国呢在探索期，一些小众群体的学者在研究。从政府层面，其实只有成都在工商注册里边其实已经非常有明确可以注册成为什么什么社会企业，然后它有一系列的支持社会企业的这样的政策。那其他的政府层面也都是在一些研究阶段，像北京呢是在北京民政局社工委下面有一个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也是做了一些推动社会企业的一个，但是整个这个发生还是比较小。这个事儿就是你公益好像是又有商业理解上，就是还是不是那么快的，或者是能更多的人能理解，挺艰难的一个事儿。 嗯，就是整个过程怎么样能够让公众更为理解，让大家更为支持，这个其实真的很难。 对对，我们也是在各种尝试吧。首先这个去向，比如说这几大去向对外公开的渠道里，包括我们的箱子上啊，也公布了电话公众号能够联系到我们的方式，如果想了解信息的随时可以找到我们。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推文里面，对外渠道里面，我们都会公布这四大去向。还有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在推文里边，包括我们比如捐赠到哪里去了的这些情况，这些反馈外的公共推文上什么去进行反馈。还有就是我捐了一件衣服，我这件衣服到底是去向如何怎么反馈，这个其实是难度比较大的。不是说不能，如果要做的话那后端的成本就更高了。然后目前我们在探索的一种方式是，现在跟一家企业在跟他探索的一种模式是说，一段时间内员工公益捐赠的批量衣服，我们会给他一个比例的反馈，比如说百分之多少用于捐赠了，百分之多少用于义卖了，百分之多少用于废品回收了。也一开始我们也想单件来着，但是一个是那个成本高，还有他们也访谈了员工，其实员工真正他也没有那么细致到说我这一件衣服要怎么样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就综合来说就是以比例反馈，这个是一种探索。虽然是比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成本还是有点高，但是我们也愿意做这种尝试，也希望探索一个平衡成本以及这种信息采集数据采集的这样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欢迎任何的个人和组织来我们现场参观，知道我们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它本身也是在帮我们做传播。 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努力。那么对于旧衣回收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发展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我们的公众上的，然后大家都能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行业，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业。比如说有人赚钱也好，有人怎么着也好，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当然也希望整体的行业多方力量都在这个里边发挥这样的作用，也有更多的客观的发生出来，能够推动它比较健康的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董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继续来探讨旧衣回收的话题。李老师欢迎您。 哎，陈雷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问一下李老师，您家的这个旧衣服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对于这些衣服去到哪儿，您是不是也有过一些困惑？ 现在我目前居住的这个小区没有旧衣回收箱，但是确实家里有不少的旧衣服需要处理啊，这是实实在在的需求。另外呢，这个旧衣服跟自己还有一定感情，而且衣服还都是七八成新的呢，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一个去处，自己穿不了了，但是呢我也不想让这些旧衣服就像垃圾扔了或者是随便处理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去处，我现在处理的方式就是搁在家里的一个收集旧衣服的衣柜里头，确实也挺困惑的。邮寄推人也好，我相信啊，有关于旧衣服的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嗯，那么根据刚才我们和两位从事旧衣回收的嘉宾的采访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做好回收呢有两个端口要把握，第一个就是回收的来源。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大连的鹿岛镇哈，旧衣投放箱成了摆设，当地的回复是说这个旧衣物的回收 收是程序复杂、成本高、难度大。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啊，以及当地的回复，李老师您怎么看？ 对于回复的原因，我觉得很不满意。在就医处理的一线的这个董总啊，介绍了一些实际的情况。介绍之中，我们知道就医回收之后面临着各种程序上的处置，确实是花费了相当的成本，这一点来说毋庸置疑。大连鹿岛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把一些投放在当地就医投放箱中的旧衣服直接就当垃圾回收，大家感觉到有一点失望。我觉得网友们的情感是非常好理解的。刚才第一个问题中我就说了，我自身的旧衣物比较多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把它们直接一扔了之。一个是有一定的感情，第二个是呢，我真的觉得我这些旧衣物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所以我觉得要把它们处理的时候，我一定要让它们真正有用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才我才甘心的去把它们捐出来。现在大连鹿岛镇这个处理的方式之所以大家反感热议，我觉得就因为他们把公众捐出来的旧衣服当成了这处理的垃圾，这个是很难被接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解释我刚才说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相信它的可信度，但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程序复杂、成本高、难度大，那有这个原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在当地海岛的这么一个地理环境上你投放设置这些旧衣的投放箱呢？当地的居民把一些旧衣物扔进投放箱，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对旧衣的处理机制，让这些旧物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益，帮助到更加有需要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你还去设置这个旧衣投放箱，就是一个摆设。其实不光是摆设的原因，这里头还涉及到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设置旧衣投放箱，是不是政绩工程啊，还是面子工程啊，对上级的相关的检查作为一个应付啊，是没有这些目的的啊。要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那么关于这个事件后续的进展哈，我们也会来继续的关注。这种把旧衣服跟垃圾混装在一起的情况可能在全国并非个例。我们也想从几个数据来说起哈。在2018年的时候，我国的服装购买量达到了540.6亿件，就是这一年哈，人均买了38.3件衣服。那么普通家庭一年产生的闲置旧衣服呢，达到30公斤。但是呢，又有另外的一组数据显示，每年闲置和浪费的纺织品有600多万吨，其中呢，超过95%的是具有利用价值的，但是回收率却不足10%。那这当中有着商业空间，也隐藏着环保问题。如果说不回收不处置的话，直接作为垃圾来焚烧，危害也非常的大。商业是加速向前，但是环保呢却要我们来止步回望。所以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来讨论的。第一个就是回收的来源。那么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更好的让居民来积极的参与旧衣服的回收？ 我觉得只要做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要妥善的把居民捐出的旧衣物处理好。第二呢，要把这些旧衣物送到真正有需要的这些地区或者人群之中，得到妥善的应用，使用价值充分的利用起来。我相信啊，家中凡是有旧衣物的居民都会积极乐意参与旧衣物的捐赠活动。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呢，刚才两位嘉宾哈也介绍了一些痛点，那怎么样让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和透明？李老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今天陈磊你在前面采访了两个目前在旧衣回收一线的两个工作人员介绍的一些相关目前这个行业实际运作的一些过程也好，还是困惑也好，我觉得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那至于说到旧衣回收这个行业如何更加的规范透明，那么第一个我很佩服，他是利用公司其他方面的收入支撑公司在公益回收这块的一个无偿的付出，在公益的角度上它很纯净。第二个，采取的一个并不完全公益的方式，有商业运作的这种模式来去运作一个公益的项目，能不能让旧衣回收本身能够带来一定的利润收入，来更好的回补于旧衣回收这本身的这些工作和成本。我们都知道啊，旧衣回收产生的利润其实并不是很大，带来一个问题，要想让旧衣回收更加可持续更加健康的往前推动发展的话，那就必须带来一定的规则。那这个规则要允许旧衣回收的企业和公司在这个行当运作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或者商业利用的模式存在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呢，也应该规定产生的这些利润之中应该有一个比例继续反哺到旧衣回收行当本身去做大做强，更加的完善这个回应旧衣物捐献者关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两个环节上，如果在制度建设上建立的比较周全完善了，